实践六一五共同宣言北方委员会妇女小组委员会、实践六一五共同宣言南方委员会妇女本部、旅日朝鲜民主妇女同盟中央常任委员会、旅日韩国民主妇女会就日本捏造定位七条约已有110年一事，24号发表了告海内外全体同胞呼吁书，大力展开全民族运动，来全部清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特大型国家级犯罪。呼吁书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者唆使亲日卖国贼强行炮制了定位七条约，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非法不法的强盗性侵略条约。日本帝国主义者通过它来完全控制我国内政，全面实施统奸政治，来篡夺了朝鲜整个国权。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者40多年野蛮的殖民统治，朝鲜今年有840万多人被拉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亚洲大陆侵略战场当了炮灰，或者被拉到死亡的苦役场进行了中世纪式的奴隶劳动，其中共有100多万人丧命。20万名无辜的朝鲜妇女被绑架并拉到战场，受到了日本帝国主义野兽所强加的各种超出人类想象的耻辱。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肆意破坏和掠夺了我国宝贵的文化财富和资源，甚至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民族扼杀活动，以彻底消灭我们朝鲜民族。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弥天大罪是不管岁月流逝，涉及更易都永远绝对不能忘记的。他们对我们民族所干出的特大型国家级犯罪是没有时效的。但是日本不但不对过去罪恶进行诚恳的谢罪和赔偿，反而歪曲其血腥的侵略史，还公然露出再度侵略野心，极力复活军国主义。呼吁书指出，都要一致奋起投入，全部清算日本帝国主义者非法强占我国并对我们民族所干出的特大型国家级犯罪的斗争，而且要奋起投入一定索取前所未有的日军性奴犯罪代价的全民族斗争，要熊熊燃起粉碎日本的复活军国主义企图和再度侵略野心，反对日本不妥当的敌视朝鲜民族行为的斗争烈火。北方、南方和海外的妇女团体表示期待和坚信，全体同胞都会积极参加旨在全部清算日本特大型过去犯罪、维护民族尊严和主权的全民族爱国斗争。